道家的观念是强调客观物质世界的，明白吧？哎，他是强调客观物质世界，强调人怎么能够与天地相合。哎，他这里提到的人是渺小的，懂吗？但是人的精神是可以怎么样，可以伟大的，对吧？那么人的精神伟大还是物质伟大，在道家有他的分派，有一路追寻了肉身的长生不老，对吧？又有一身追寻了精神上的清净无为，他们也是也分了路啊，分了路。我一直认为呢，在这个儒释道玄这四门，我给大家讲的时候说到，儒家是立身的，记住啊，记住我说的啊，请大家当口诀一样记住，儒家是立身的，道家是养身的，懂了吧？啊，就是儒家是立人的，啊，道家是养人的，佛家是度人的，玄学玄门，玄门是帮人的，懂这个意思吧？啊，就与我们世间人来说，儒家是让你立的，啊，你能够立住，因为你会发现，你修道、修佛、修什么，有一些很纯粹、很基本、很相当于叫资格赛的这个东西，都在儒家有体现。啊，所以说儒家强调什么，就是顶天立地一丈夫，是这意思吧？哎，所谓的圣贤人、圣贤气象是什么？就是顶天立地。啊，就是顶天立地，啊，他的天命之学。那么到道家呢？道家是养人的，为什么？因为特别强调天地的规律、天地的变化，那么他就不会一味的强调人的顶天立地。人顶天立地，天道常变，易运数要难寻，是不是老给大家说这句话呀？哎，天地是不是也会变异啊？哎，天地无人推而自转呀、啊。日月无人染而自明，是不是？易经讲的就是变经，所以说你这人顶天立地一丈夫，这个丈夫可能于某一个时期某一个时代他是很容易顺风顺水，对吧？很容易实现自己的抱负，但是于天地变转之时，你如何能够把自己调顺呢？调转呢？能明白吗？这些是儒家欠缺的啊，欠缺的。但是呢，在孔子那里呢，是与道学通的，孔子是了解的，尤其是到他晚年他是了解这一点，那这种智慧是在道，所以说道家是养人的，懂吗？道家不否认你可以成为丈夫，你可以成为圣贤，但是他更强调就是你与天地运转规律的适应性，他叫顺天顺道而为，懂吗？他强调的是顺道而为。儒家强调的是天命所受，对吧？天命所定，啊，他更强调这个，啊，道家讲的是顺道而为，所以这个道是天地运转之道，怎么去体现天地呢？万物众生都是天地，懂吗？就是阴阳啊，是吧？哎，阴阳啊，天地阴阳啊，这些都是对他的展现，能明白了吗？他把人是不是化去了？把人化去了，啊，所以才有了南老在书中说到的，说道家。真理解了之后你会发现它是残忍的，能懂吗？如果真是修道的，是个纯粹的道，纯粹的道，我告诉你，看见众生恶殍遍野，尸，对吧？尸体啊，群尸，不是群尸玩过界，这不是丧尸了成了、哎、就是看到这人间的这种地狱相，这个道家都认为什么？这就是道，懂吗？这就是道，这就是规律，哎，这就叫残忍，懂吗？他讲究是什么？就是顺时而出。所以你看陈抟老祖天下大乱他睡觉去，对不对？你闹吧我睡去，哎，等他醒了呢，嗯，过去了，这就是道啊，懂吗？于道心之中升起佛心，最是难得啊，所以说这种呢也有上八洞下八洞，对吧？也有天仙地仙各种各样的说法，所以道家分派很多，那么其中就有一些世俗道，比如我们知道的下八洞神仙就是八仙，懂吗？哎，这一路偏世俗，他强调功德善事，哎，强调顺应天地之道而为之时，他结合了佛家思想了，结合了儒家思想了，明白吗？他普遍的度众的对象也是世俗百姓多一些，能明白吗？哎，汇入山野之中走隐逸这一路，隐仙这一路是不是就不在乎这些？他不在乎功德善事的，懂我这意思吧？哎，所以说道家到现在都形不成气候，什么原因？宗派林立， 听明白吧？互相的，他们不是互相的那种小九九多，而纯粹真的是，就如同天地有这山山不通、水水不通一样啊。所以说道道不通，道道不通。对，咱佛家再怎么乱，是不是也一个气象的？说咱佛家很容易开大会的，动辄佛教大会开始了，世界佛教大会开启了，对吧？你道教大会闹心的，对吧？咱们斗一下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桃木剑，我金钱剑，啊，理解了吗？哎，你我福禄派是吧？我什么派？就我本事大，我本事大，啊，这山与山比天，山与山比高嘛，是不是？与天公势比高嘛，就容易出这个，出这个。但是你也不必须记得呢，道家里头有清净无为的一路。懂吧？哎，有隐逸的一路，有偏向于精神与天地通达的一路，因为它毕竟收归根本是老庄，但是呢，到后代的时候，汉代演化了，汉代宗教性的一面，像五斗米教啊那些啊，张道陵啊、黄角、张角啊这些人，他们把它进行了改装，这可是个大问题。他改装了之后，加入了很多的我们中国从古代巫师祭祀那一路传过来的，懂吧？巫师祭祀这一路的东西都是原始宗教这部分的啊，像。把他们这些融入进了道教，这就导致这个道教有很复杂的成分啊，我们还不能说，明白吧？所以我一直把道教与道家我是分开的，大家记住，强调道家是谁？老庄，懂这意思吧？不要把道教融进去，因为道教你看它的源头是吧，就是张道陵对吧，然后就是张角是吧，他们这一路的啊，他们这一路那就是源头，它是宗教化的源头，从他们诞生开始就与政权、与世俗群体，哎，与权力就有关系，啊，就有关系。嗯，好吧，哎，然后说佛家是渡人的，为什么佛能渡人？前面这两个都不谈渡人呢，是不是都在天地之中，在秩序之中？其实都不知道是妄心所作，对不对？都不清楚一心法界这一点。而佛家才是唯一知道一心法界的，哎，真正跨越出去了，这叫不在三界内了，懂了吗？哎，其他的理论都在三界之中，在三界内构造，啊，所以才说佛家才能渡人。那玄学能够帮人，啊，为什么？玄学相当于是什么呢？玄学相当于在妄心所造的过程之中，大家会知道妄心作有没有妄心的规律啊？对吧？有啊，当然有它的规律了。研究这种规律，这种规律的包括科学，包括科学啊。你听我说玄学，啊，要记住，我说的这个玄学是包括我们现代科学在内的，啊，他们都在研究，研究妄心的世界，他们的规律性的东西。能听懂了吗？他们专门去研究这部分。他们不强调人心应该怎么在这里自处，这是他不强调的。大家听懂我这句话了吗？啊，他是不强调的。所以说道家在玄学时期，不，咱们中国古代玄学时期盛行之时，它的主要的参与众是不是道家为重？为什么？残忍的，记住我这句话，残忍的啊，就是你不按道做你就怎么样，是不是？它不是因果规律，懂吗？而是说这就是天地的秩序，对吧？就你逆天而行就遭天谴啊，他就这样去看啊，就跟说这有电不让你碰你非碰，说打雷了然后呢不让你拿着那个铁子出去你非得拿着，是吧？作死，就是这类的啊，他这么看你，你是不是也不会轻易不会对这种人同情啊，